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扯闲篇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的绿衣签，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下午阴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九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，最低气温三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气温9到6度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眼看就到了五月初，朱元璋做好临行的一切准备。为了防备万一，他也内披细甲，藏着利刃，带着各彩的礼物，江中扮作一个马童，老侠客吴真伴随一个随从的老家人，君臣大家离开滁州，徐达护送了10里之外，君臣这才告辞啊。单说朱元璋心里琢磨着，不可能，刘福通哪能是那样的小人呢？大局当前，他能计较他哥哥的事吗？再又说回来了，那件事也不怨我们呢。哎，朱元璋怎么想，怎么不能发生意外，心就坦然了。这个路程也就在200几十里。头一天平安无事，到了第二天，君臣仍然乘马而行，就听见前面鼓噪之声惊天动地，有一匹战马在对面飞来，人家对面是西吴王千岁吗？朱元璋一看不认识这个人啊，正是，你是谁呀？我奉我们颍州王刘福通所差，特意来迎接王驾。好，靠前带路，遵旨，您跟我来。要再看他后面有不少的乐队，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又放鞭又放炮，看这意思出于至诚。这些人在前面前导，西吴王在后边跟着，每过10里地就是一座彩棚，里边沏着好水，摆着点心，让朱元璋下马喝茶休息休息，再往前走还有人迎接，一直迎接到乱石山的山口。朱元璋到了乱石山呢，这是故地重游，看了看远山近水，心里头不是滋味，回忆想当初在乱石山没少受罪呀。打这块去东北40里就是马家寨，我放过几年牛，往那面就是黄教寺，我还当过和尚。哎，人生在世真不容易，没想到一个放牛娃今日当了西吴贤王。今昔一对比呢，朱元璋反叫高兴起来，哎，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 没想到放小牛的受到这种隆重的接待，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，心情里一痛快，精神头就来了。他仍然领着人往前走着，还有三里地就进了乱石山的山口了，突然听见惊天动地，炮号连天，鸣礼炮21响，炮响之后，发现无数的兵马，各种各样的旗帜顺风飘摆，从旗号上看出来是九国的军队，手中全都没有武器，穿的都是新衣服，胸前都带着红花，表示喜庆吉日。这军队二龙出水是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秀旗高挑，闯出九匹战马，为首的一匹大红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。朱元璋一看吓一跳，打冷眼看，跟大姚王刘辅生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呀。此人面如滨州铁，黑中套亮，亮中套明，宽脑门，四方下巴，奔着头，下巴往前伸伸着，连鬓乐腮的胡须，一对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大菱角嘴，但是满面樱花，二目发光，头顶金盔，身披金锁连环甲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在后边跟着亲兵卫队。再往他的左右观瞧，黑脸的、白脸的、花脸的、黄脸的，那就什么样的都有了，但是从装束上看都是王子的身份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。像南汉王陈友谅、台阳王方国珍、徐州王李春，这些人都见过，朱元璋还能想得起来？不用问，正中央的一定是颍州王刘辅通了。西屋贤王正看着，就见刘辅通头一个甩凳跳下马来，那些王子都跟着下来了。刘辅通抢步起身，到了朱元璋的马前，王兄，欢迎欢迎啊！来来来，我搀扶王兄下马。那些王子也过来，王兄，来来来，我们扶着您往里走。哎呀，朱元璋很受感动啊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跟刘辅通各家王子亲切见礼，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把朱元璋让进乱石山。咱必须说清楚，这一进乱石山就进了龙潭虎穴，进去可容易，想要出来难了，都是人家的人呢。朱元璋五十几人一支小分队，往人家队伍里头一钻，就好像石头落到大海里头一般，大家说着笑笑往里走，也就是五里多地，到了一片平川的地方。朱元璋过去来过，他放牛啊，哪儿都溜达，一看这不是原来的千佛寺吗？真是，这个地方三面环山，就有一条路通乱石山的山口，这块平地足有50亩大小，正中央有一座古庙叫千佛寺。西屋王想当年放牛经常到这来玩来，现在一看古庙犹存呢，所不一样的呢，在庙前 修了一座新楼。哎，这楼修的这个漂亮，楼上挂了一块横匾，叫百灵楼，高了下有三层，不下数丈啊，翻檐翘脊，哎，这个样子也别致，尤其彩画光彩夺目啊，这就是开会的会场。九家王子跟着朱元璋来到楼下，刘辅通用手一指，王兄，我为你来呀，不惜重金让工匠们日夜赶工修了这么一座楼，以示纪念呐。你看我起的名叫百灵楼，哈哈哈哈，来来来，王兄请。让朱元璋上楼，朱元璋不放心呢，回头看看老侠吴真和大汉江忠，可这阵有人过来，在江忠的手里头打算把马匹接过去。你看江忠傻，有一个心眼儿。舅舅徐达告诉了，这马不能离开自己的手，特别是朱元璋和吴真的马。江忠把胳膊一伸，不要，我是马童，谁也不给。他抓住马就缰绳不放，别人也不好接了。这时候刘辅通吩咐，来呀，是来的人都是客人，来人，请这位英雄还有这些亲兵到千佛寺前饮酒。这些当兵的不想走，看看朱元璋，朱元璋一想，我要不叫他们离开，显着我有疑心了，那多不好呢。忠儿，领着人下去吧。 遵旨。 江忠挺听话，带着几十名当兵的弟兄赶奔千佛寺的台阶，本来让他们进屋，江忠说什么也不去，往门口台阶上一坐，瞅着柏林楼寸步不离。这块自有人招待不说，单说西吴王迈步上了柏林楼，刚走了几步，刘辅通就发现在西吴王的身后跟着个老头，个儿不高，这人挺害事。刘辅通一瞪眼， 问你什么人你是？哎，这是开会的地方，你也随便能上吗？还不退了下去。 朱元璋一想，那可不行，我身边不能一个人不带啊。王兄，你不知道，哎，说起来叫人头疼，我带的这个老家人跟随我多年了，在于桥镇那年他就跟着我，跟小孩一样左右不离，要不我这次来怎么把他带来了呢？啊，怎么办吧？让他跟我一起上楼才是。刘辅通本来不想答应，一看朱元璋当面提出来，又不好驳斥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老头，长得相貌也不惊人，行，商量商量吧。就这么的，吴真混进楼上。到了楼上一看，上头吊着八宝莲花、万寿珍珠灯，下着黄瓤的地板，正中央放着一张龙书案，其他的桌子是燕翅拍开。不用问，正中央这座是给西吴贤王准备的。刘辅通赶紧过来， 王兄请来上座。 一开始朱元璋不坐呀，大家谦让半天，南汉王陈友谅就说，王兄，属你的身份高，地盘大，兵精粮足， 从哪方面讲，你也是我们群龙之首，理应上座。理应上座。朱元璋不便推辞，这才居中而坐。上吹手就是刘福通，紧挨着就是陈友谅、陈友弼、左军弼，依次往下坐着。坐好了之后，吴真呢就站到西吴先王的背后，眼皮低垂，好像睡着了一样，但是耳朵支楞着，听着周围的变化，心都悬在嗓子眼儿，保护西吴王的安全。这时候就听刘辅通传旨，盛牌宴宴。时间不大，盘子碗一响，把酒席拍开，那真是山珍海味。什么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鲜、猴头燕窝、鲨鱼翅，全是好东西。摆好了之后，颍州王站起身来，先给朱元璋满了杯酒。王兄，远路而来，甚是不易呀！来来来，我代表酒家王子，给王兄敬酒一杯，您赏脸先喝了。说着话，双手往前一递，朱元璋把酒杯接过来，哪能不喝呢？多谢各位王兄的美意。端过杯来，才刚要喝，吴真在旁边着急，心说：“我的王爷，您怎么了？不是告诉您了吗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您知这个酒里有什么？这要喝到肚里后悔就晚了。有心拦又没法拦，怎么办呢？”吴老侠客经验丰富，假装醒了盹的一身懒腰，把左胳膊往前一弹，啪嚓哐当，把酒杯给扑了地下，酒也洒了。朱元璋吓了一跳，把刘辅通也吓一跳，心说这老头什么毛病是，但是心中十分不悦。可是吴真那眼睛多锐利，就发现酒一沾地盆，嚓就冒了一股蓝火，就知道酒中有剧毒啊。朱元璋可没看见，咱们单说刘辅通颜色更变，问老头你怎么回事，因何把酒杯打翻，成何体统？朱元璋心里也想，我说老侠客您这什么毛病，你怎么单这阵伸懒腰啊？但是朱元璋明白，可能吴真是防备万一，故意把酒杯打翻，赶紧接过话茬来。王兄，哎，老小孩小小孩，我没说嘛，他跟我多年呐，我就跟他伤了不少的脑筋，甩又甩不下去。嗨，我你怎么了？因何这样的无礼？往后别想跟姑出门，后退。是是是。吴真假装唯命是从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把头又低下了，这才破了一计。那位说酒里真有毒吗？一点不假。刘辅通为什么在酒中要下毒？酒中下毒，四面全埋伏好了，比当年的五科场子厉害，在以上不在以下呀。为什么要这么办呢？前文书咱说过，他哥哥刘辅生死到张家庄，朱元璋命用棺椁成殓送回颍州。刘辅通一听说哥哥死了，放声痛哭，手足之情他能不难过吗？后来一打听，是死到朱元璋部将徐芳的手里了。 哎呀，他这火更大，他打算把朱元璋彻底给消灭，要不讲将来我们连个地盘都没有，要不说呢，过去的农民起义缺乏组织和远见，义军之间也是勾心斗角，互相嫉妒，刘辅通就是其中一个代表。这一次在乱石山摆狮王兴隆会，背着朱元璋不知道，他跟陈友谅、陈友弼这九家王子都商量好了，大家口径一致，把朱元璋找来困在乱石山，提出一些条件来，要答应就拉倒，不答应把朱元璋置于死地，或者把他抓住，用他来交换条件。朱元璋现在蒙到鼓里头，是一点不知道，这头条计里边就搁着毒酒了，可是这个计叫老瞎吴真给破了。刘辅通来了个大丧气呀，紧跟着他归座之后，就跟朱元璋讲：“王兄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哦，王兄有话讲来，小王愿听高论。高论不高论的，我这人说实话，请问您手下有没有一个人叫徐芳？ 有啊， 现在他掌管凉台。如果您不健忘的话，当初的事情还记得吧？我的哥哥刘福生就死在他手下，死得太惨了，先把眼睛给打瞎，紧跟着把头颅击碎。西吴先王啊，咱们都是义军，彼此之间无冤无仇，你因何主使徐芳下此毒手？今天咱们在研究北赶大员以前，你要把这话说清楚，我心里得明白明白。和九江王陈友弼把桌子一拍，对呀，我们也听说过西吴王，究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别的人帮虎吃食，气氛就骤然紧张。朱元璋马上就明白了，哎呦，这算老账啊，打着北赶大员的旗号，暗地之中寻衅找事儿，这是。可是已经来了，后悔来不及了。朱元璋把火压了压，各位王兄，既然您问的这，我不得不解释解释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？有，是那么死的，也不假。可是王兄，你听透了，我跟你无冤无恨。我怎么能主使徐芳下此毒手呢？就因为想当初我的外甥李文忠单刀剿出州，逃出法场，打算奔襄阳找我，你哥哥刘福生在半路上与他相遇，给解了围，帮了我的忙，我非常感激。但是你哥哥提出个无理的要求，非让我外甥李文忠认他为义父，小孩子不乐意，他就非要强逼，后来把孩子逼急了，乘马而逃，你哥哥紧追不舍，偏敢遇上孤王。我那阵一再跟你哥哥说好话，大王刘辅生是再三不听，打伤了大刀将张成，又打伤了飞叉将姚猛，那阵徐芳还没投顺于我呢，正好他遇上，从中帮忙，这才把他就地正法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